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英国文学史的介绍，我们来到一位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的小说界里面风魔一时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很多样化，特别是短篇的小说产量非常之多，而且吸引的读者是来自不同的阶层的。他就是毛姆。威廉毛姆这位英国小说家同时也是写剧本的，也是一位剧作家来的。他在1874年是生于法国的巴黎，1965年就是死于法国的尼斯。他分别在8岁和10岁的时候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父母，由伯父所收养。他自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在学校经常是被人嘲笑和欺凌的。在1890年他去到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攻读哲学。据所知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由15岁开始每日都在写作，但是1892年他就去伦敦学医，1897年拿到医生的资格。同年他第一部的长篇小说叫做《兰贝斯的丽莎》是出版了，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是参加了医疗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前线是救护伤兵。在这段的经历里面是丰富了他很多创作的题材。1915年所出版的《人生的枷锁》就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毛姆很喜欢旅行，他的足迹是遍及到欧美、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等的岛屿。他根据在塔希提岛上所收集的关于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资料，就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就是1919年出版的《月亮和六便士》。在20年代后期，毛姆在法国定居，写出了193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叫《寻欢作乐》，可以说是毛姆的得意的作品。在希特拉占领法国的前夕，毛姆是走回英国，后来又避居去美国，战争结束之后才再重返法国。而1944年的长篇小说《刀锋》就是在美国定居的时候所写成的。毛姆的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有150多篇，分别是收在《方向集》、《战业集》和1928年的《艾兴顿英国间谍》等等的杂志里面。毛姆在自传总结1938年所出版的这个自传式的作品里面，就叙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的历程，特别是他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他在1949年出版的作家的笔记也是选自在他18岁之后所写成的15本大的笔记簿的，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丰富的程度比起很多同时期的英国作家为多。而他的作品的内容也是非常之充实，将娱乐性和艺术性结合在一起，赢到很多不同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也是做到雅俗共赏。由于作品的丰富性和雅俗共赏的这个标准，令到我们是动起一个念头，今晚要请一位和毛姆有非常之相似，也是一个很多产的本地的作家，就是周兆祥先生，和我们介绍毛姆的作品。周兆祥，我相信你都在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写作，因为以你自己的出版量来讲，就一定你是没有浪费过写作的时间的。其实对于毛姆的认识你是由几时开始的？ 我在中四的时候呢就要读他的作品，你知道那时读中学呢有一些所谓 set books， 即是个个都要去读的。那就很奇怪，现在想回头28年之前，那时 我读过很多的其他的作品，这一本毛姆的短篇小说集影响我很大。咁到而家咧，我女啱啱又系读中四啦，咁我叫翻佢睇。咁我隔咗咁耐冇睇过咧，就有好多大嘅感触啦。咁同埋亦都睇翻转头，发觉原来佢影响好我自己系好大咯。 其实咧，你同佢有冇任何相似嘅地方？我记得咧，你喺节目里边介绍呢一个 Milton 嘅时候咧，曾经讲过 Milton 同你好相似，特别喺宗教经验嘅经历上边啊。咁但系毛姆咧，有冇一啲对你，譬如话你话对个人嘅影响，系去到一个咩程度咧？ 我想它是物以类聚啦。咁、多作家，咁点解会鍾意其中一两个人呢、可能你同佢嘅即係电波系啱嘅，波长系啱嘅咁样。咁佢影响我有两样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係、我由中一开始就好想做作家嘅。咁、到后来到中四中五睇咗佢嘅作品，就更加想做作家啦。咁佢有一样好特别嘅，就係佢係頭先你都提到雅俗共賞啊，所以有啲人要求好高嘅，但亦都去睇佢嘅作品，有啲普羅大眾佢亦都成日寫，而且佢嘅產量又多啦，同埋佢乜都寫㗎，即係當時凡係有市場嘅佢都寫，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啦，電台嘅廣播劇啦，後來有咗電影之後就再寫埋電影劇本啦，又寫文學批評啦。到佢晚年呢，佢就冇乜小說出產啦，但係呢，佢就將畢生嘅寫作經驗呢就寫返出嚟，就教人哋點樣去即係做作家咁樣。咁我覺得佢係真係個貢獻好大，呢個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就係、佢嘅作品好得意嘅，佢讲人性，讲呢个世界发生好多好奇怪嘅嘢。咁当时我记得我十几岁嘅时候，觉得有冇搞错啊？又咁巧嘅吓、即系搵嚟讲啦，冇理由咁啱嘅咁。同埋点解啲人咁怪嘅？冇可能嘅咁。但系由嗰阵时开始到而家咧，我不断咁样发觉，原来佢世界真系咁样样嘅。即系只不过咧，毛毛特别叻咧，就系佢睇到呢啲嘢，我哋个个都遇到，我哋个个睇到。但系佢系一个好好嘅讲故佬吓，佢就将呢啲嘢串埋拼埋得好好听，同埋好一针见血咁，你就睇到嗰个问题。咁后来咧，我自己做人嘅一啲原则啊，同埋做人嘅睇法咧，因为我讲个故仔俾你听，讲佢点样影响我啦吓。 咁、 即系。会喺哲学方面思想方面影响到啦。咁呢个都唔简单㗎啦，因为一个人受人哋影响呢，其实一世人唔係好多本书㗎就可能。咁肯定毛毛係其中一个啦。 我哋呢都睇到你咁嘅介绍呢，就令我諗起无论喺题材上面涉猎嘅丰富啊、广博性啊，同埋产量嘅众多呢，即毛毛都同你有好相似嘅地方。有时呢就写得多呢都需要有一个一定嘅質素同埋标准啦。咁以你做专栏作家咁耐嘅经验呢，再睇返毛毛嘅作品，你觉得有哪方面呢是你直情是觉得拍案叫绝或者是值得学校的？ 有很多方面的，其中譬如他是一个大家都称他为很专业的作者。很专业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技巧很纯熟，他不断精益求精，他要求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他又看到自己的弱点这样。那他自己因为写了很多东西，很多自传性的东西，他讲了这些出来的。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佢好勤力㗎。頭先我都提過話，佢成日攞住本筆記簿，得閒就寫低啲。佢見到一個人，佢見到佢去餐廳嘅時候，去食飯嘅時候，有啲細節佢冚唪唥寫低曬嘅。咁呢啲嘢咧，後來咧就寫到唔知邊個小説咧，就啱啱又用得着啦。 咁所以資料搜集方面就一方面值得學校，但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喺佢嗰個嘅成長嘅背景嘅經歷裏邊咧，都係幾轉折下嘅。咁一方面就係、佢有宗教嘅薰陶啦，即係佢嘅伯父是牧师，他也都做过医生，也都是出席过前线救护的伤兵，也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颠沛流离去过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早期对哲学很热衷，如果资料显示就说他手书本华的哲学，悲观的哲学各方面很大。在他的小说世界其实呈现了一种怎样看人生的方式。 你可以话咧，大部分嘅小说咧吓、都几惨噶。哎呀，点解会咁嘅咧吓？咁即系，但系咧，由惨之中咧，佢又睇到一啲人性嘅嘢出嚟，就令到你系充满希望啦。反为，即系你可以唔使咁睇嘅吓。嗱，譬如佢讲有一个故事吓，有一个喺教堂里面做管工嘅，即系嘅老人家啦。咁就做咗大半生啦，咁样吓，咁啊做得好好嘅，佢敬业乐业吓，咁咧就佢谂住咧就系话嗱呢啲咁嘅工咧，通常一做就做过世噶啦。到我咧百年归老咧，佢又谂住第二日点样出丧嘅时候咧，嗰个牧师会点样去赞我咁样之类之类。点知咧佢嗰个教堂就换咗一个牧师，呢、这个牧师就话：哦，你原来你唔识字噶？我哋呢间教堂系一个呢、这个教区堂区系好有地位嘅，我哋唔可以揾一个人唔识字嘅人嚟噶，打你间教堂噶、哦，就辞退咗佢。咁咧，佢就覺得好慘啦，因為有生命裏面最大嘅打擊啦。咁咧，佢行出街嗰度，咁啊，佢成世都唔中意食煙飲酒啊，咩嘢咁嘅。咁啊，突然間咧就一路行嘅時候話：不如我今日食翻口煙啦，飲翻杯酒啦。 一路行都發覺成條街行得咁長咧，就冇入地方係賣煙嘅。咁、 嗯、 於是咧，佢就靈機一觸，不如開個檔口仔賣下煙、賣下報紙啊、賣下啲糖果啊咁樣。咁點知咧個故事就係講話佢一路開咗個檔口咧，一間就開兩間，兩間變十間咁，開成個大企業連鎖店咁樣。最收尾佢就有一日去到銀行嗰度，因為佢太多錢，佢日日都將好多好多錢收埋住喺銀行嗰度。個銀行經理話：不如我同你投資啦，你又做開呢啲户口啊咩啊咁樣傾咗幾傾，先發覺原來佢唔識字嘅。咁叫佢簽名，佢都話我勉勉強強唔係好識簽名。咁結果經理問佢話：喂，你唔識字就搞到咁大個企業，如果你識字咪咁咪好犀利， 好唔得點？ 佢話：如果我識字啊，我而家仲喺個教堂嗰度，即係就做緊管理員咁樣。個故事就係咁簡單啫嘛。嗱，即係佢可以令佢諗到，人生好多嘅際遇好得意啦，咁、 嗯、 大嘅打擊又會轉一個彎咧，又會成個唔同曬樓咁花明咁樣。 係啦嚇，咁、嗯、其實呢啲咧雖然係一啲獨特嘅事件，但係有普遍性嗬、嗯，即係可以應用喺唔同嘅狀況裏邊。當你失意嘅時候，呢、這個唔係生命嘅完結。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佢曾經喺小説裏邊有啲作品裏邊咧，好直接咁樣講。佢覺得人生如果有咩結論嘅話咧，可以話係人生冇咩意義，生命好似一啲輕塵咁樣樣。佢都講過類似一啲悲觀性嘅説話，但係喺你睇佢嘅作品裏邊，你總結咧，會唔會係一啲好混合嘅感受嚟嘅？ 我睇咁多篇作品咧，當然佢咁多睇唔得曬啦， 係嘛？ 就大致上唔係咁嘅感覺。可能佢寫嗰陣嗰陣時啱啱嗰幾排佢即係低潮啊或者咩啦、嗯，我覺得佢人唔係咁噶，佢係其實係好勵志噶。我可以講話佢嘅小説係好正氣嘅，所以我先推薦俾我女睇嚇。正氣嘅意思就係話佢講啲好過癮嘅，好識得吸引你嘅注意力，大家都想睇嘅。牛頭角純粹都啱睇嘅。嗰陣時冇電視啦，咁啊要聽廣播劇啦，同埋佢喺嗰啲比較普及嘅雜誌嗰度發表嘅啦，肯定咧就係、是、走夫泛出，好多人睇嘅。咁、 嗯 啊、但係佢咧，佢就傳播非常之正經嘅信息咯，即係做人係點樣可以積極去做啊？點樣可以你如果係碰到一啲人生不如意嘅事咧，你可以點樣去理解原來呢個世界係咁嘅樣嘅？咁我覺得呢啲好好咯。 嗯，咁但係呢種所謂正面嘅對人生嘅睇法咧，同佢嘅一個嘅，譬如話佢細個嘅時候由一位當牧師嘅伯父所收養，同佢嘅宗教觀有冇關係咧？你認為？ 我諗都有㗎，即係佢同我有一樣好或者好似㗎，就係細個好怕醜，口吃。我細個就唔係真係口吃，但係我唔即係都唔敢企出嚟同你講嘢啊，同埋覺得自己係唔識講嘢啊咁樣。 而家一啲都唔似喎。 我自己克服咗咯，後來俾自己好多機會，同埋我以前咧喺個班裏邊係最矮嗰個啦，咁啊成日俾人哋蝦啊咁樣，即係唔敢行出嚟嘅係嗰種。咁另外有一樣我諗我同佢好似嘅就係、是、後來有好多機會去旅遊啊。同埋個生命係好多即係不同嘅顏色啊，好多好刺激嘅嘢經歷過啊，咁樣做過好多唔同嘅即係角色啊，咁咁呢度咧就係、是、我諗作為即係專業嘅作者咧，就會有好大嘅幫助嘅。 嗯，咁你就話咧，其實你早年啊中四開始睇毛毛喺你記憶裏邊咧，如果叫你舉一兩個作品係對你個人嘅影響比較深刻嘅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佢一啲短篇嘅作品出嚟？ 有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嚇、啊，就係、是、其實佢意思就係話結婚咧揀對象咧千揀萬揀嚇，咁 或者都唔係唔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樣樣。有一個故事好簡單嘅啫，咁嗱佢用一貫嘅手法就係咧用第一身嚟講話，我嗰次咧就搭一隻船喺船上邊就見到邊個人咁樣樣，咁、那個人又好得意嘅，咁就咁樣講起咗呢個故事，就係話有一個外交官咧，咁咧就佢就成世咧都會撈得唔係幾掂啦，咁後來有一個機會咧就法國就政府咧就派佢去而家我哋叫南海啦，即係而家嘅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啊嗰邊 南洋嗰頭 啦，咁做大使好威咁啊，但係咧有一個條件就係、是、要佢一定要有家眷，因為咧佢前兩任咧都係有個桃色糾紛。而嗰兩任咧都係即係獨身嘅，咁啊政府決定咧以後都唔肯派獨身嘅人去做大師噶啦，咁樣咁佢死啦！我49歲人啊，我一路都冇女朋友，我點樣可以咩咧？咁後來佢就啱啱撞到個朋友，個朋友就好，我介紹個女仔俾你，你向即刻向佢求婚咁樣。咁佢話癲到離曬譜，我點可以行入個女仔嗰度屋企？就係話我而家咁，我需要個太太，要喺十日之內結婚，廿幾日之後咧，我哋就一齊去嗰度做大師啦。咁請你做我大師夫人啦，咁嚇。 咁咧，佢嗰個女士咧，亦都係非常之成熟，非常之靚，非常之好啦。咁居然就接受咗佢， 咁大隻格啊！徐家 傑，係啦，咁咧就嗱一，佢哋就快快樂樂咁生活咗二三十年啦，就撞到我哋呢位作者啦。咁、個故事最收尾嘅結局就係由嗰個女士講出嚟、就係話。他說我們這種這樣的一見鍾情，其實都不是真的一見鍾情，而是說有這樣的需要就結婚。他說其實有好處的，他說如果、你們普通人千揀萬揀這樣，有要求對方乜，要求對方物這樣、又將對方想像到很巴閉，那結果我們個個都是凡人，那兩個人即一起生活呢就當然是很多問題的啦。他說但是我們盲婚啞嫁就不同了。 嗯， 咁啊冇啊，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结咗婚，要建立我哋嘅爱情，咁大家对对方系冇乜特别嘅要求，咁啊，所以成功机会咪高咗咯，咁啊，我谂呢一个段话咧，影响我后来都好大啦，即系唔系话拣女朋友嗰方面，而系知道人生咧有时可以咁样睇啲嘢噶，咁系有道理噶。 有冇一日船到遇上一位女士就走埋去同将你个计划讲俾佢听？ 差唔多系咁浪漫啦，就不过唔喺只船度啫，喺啲更加浪漫嘅地方啫。 咁呢个我谂睇你嘅作品里边都可以流露啊。但你剛才所講的這個例子呢，我們看到呢毛毛呢即其實是一貫的寫作的方法，就是他喜歡跟人交談傾偈，收集資料講人家的故事。他曾經也都自己說，如果我跟一個人傾一個小時偈呢，我就可以將這個人寫成一篇很生動的小說的了。這項本領呢特別在他早年集醫的時候跟病人傾偈關心他的問題呢，贏得別人的信任寫出來。但你覺得呢在這裡會不會牽涉到一個寫作的道德的問題呢？特別是一位專欄的作家每天要寫這麼多文字，就往往都會是用借鏡人家的生活做题材啊，咁变咗好多朋友可能都怕咗你。哎呀，周小祥，我唔敢同你倾偈啦，听日我就会见报啦。咁你点样衡量啊？即系喺个资料搜集讲人哋嘅故事而牵涉到嘅一啲人哋嘅私隐嘅问题。 系啊，呢个都系我自己作为专业作者嘅心魔啦。呢个问题我自己都唔识解决。好老实讲啦，我系好想写小说嘅。咁我就讲咗30年咧，就话要写小说，写呢篇，写篇，写篇，结果都系写得好少，好少。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覺得喺生命嘅呢個階段，有更加緊要嘅嘢，如果要寫咗先，就風花雪嘅嘢啊咁樣，或者係淨係為咗娛樂人嘅嘢咧，就或者係間接一啲講嘢嘅文學藝術作品咧，就想遲一步先嚇。咁、但另外仲有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死啦！我啲故事冚唪唥都係聽翻嚟嘅嗱，即係係我嘅學生嚟嘅，我朋友嚟嘅。我上一次開會嘅時候喺邊個國家接觸到嘅人，咁我講翻佢嘅故事出嚟，對佢唔住噶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即刻見報咁樣又好衰啫。咁呢個係的而且確係令到我唔敢，即係我唔係嗰種人，真係寫唔理後果嗰種人咯。咁但係最近呢幾年咧，我都開始講一啲我自己嘅嘢，因為我發覺原來讀者中意睇作者講佢自己嗰啲嘢嘅。我初就唔想用呢啲暴露狂嘅方法，咁但係而家我的確係寫緊一啲半自傳式嘅嘢，講啱啱而家我翻嚟香港10年啦，我講我會寫翻過去10年嘅嘢啦。咁啊，梗係牽涉到好多人啦，好多即係我時同我傾過偈嘅人啦，咁樣樣。咁我要諗下點樣，千祈唔好即係對佢哋唔住啊，或者係有啲人哋真係唔中意曝光嘅嘢啊。咁我諗係即係有藝術嘅加工啊，同好多其他嘅手法嘅。我就唔知道毛毛嗰陣時佢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 係啊，特別喺英國一個層級咁複雜嘅社會啦、你暴露上流。社会的丑态很多人会认得，讲一些低下阶层的故事可能又怕不能够引起共鸣，但是呢会不会他讲故事的技巧其实令到我们又不好感觉到牵涉到一些道德的，就是所谓人身攻击的问题呢？ 是啊，我想 他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很多时候他的故事是很过瘾的，还有不要记得有一样就是他成日都周游列国的，佢好多故仔係好遠就聽翻嚟嘅，譬如佢喺泰國度聽到個故仔，佢喺馬來西亞聽到個故仔，或者佢喺中美洲聽到個故仔，咁翻返英國講，咁變咗就係、我諗唔同嘅社會啦，就大家都覺得好過癮啊咁樣，咁可能會冇咁大嘅影響啦。嗱、你譬如你提翻呢個問題咧，我諗起一個故事係佢裏邊嘅，我記得咧我。 都睇好多故事㗎啦，但係冇一個故事好似呢一個咁嘅咧，就係、是、幾十年我一路喺個心度凝住，好似久唔久咧就係、是、重播一個咁樣嘅故事。個故事簡單到不得了嘅、而且係一個好簡單嘅場面嚟，我係一個先一個場面或者幾個鏡頭咧，成日喺我心裏邊出現嘅。我都解釋唔到點解嚇。 嗯，好心急想聽下。 個故事咧，佢就係話叫做 A Man with the Scar， 就係有疤痕，面上邊有疤痕嘅男人咁樣樣。佢就話咧，有一次咧，佢喺南美洲嗰度咧，就撞到一個人咧，個人好大隻嘅，咁佢就個面就好肉酸啦，佢就有個疤痕咁樣樣。咁佢呢個人咧就喺度賣彩票嘅，即係去啲酒吧嗰度叫人哋買彩票啊，咁即係好撈唔掂啦，所謂係咪？咁佢個朋友咧就請佢飲酒啊，佢周圍好多人都請佢飲酒嘅。咁啊點解呢個人嚇？點解佢不務正業咧？咁樣樣，原來咧個朋友講翻個故事俾佢聽，就係話咧呢一個人咧係鄰國嘅一個叛軍嘅首領嚟嘅。咁佢咧就本來咧就可以咧就推翻政府啊，就可以為啲人民做咗好多嘢啊咁樣。好不幸咧，佢又彈盡糧絕啦，又唔夠錢啊，咁咧就輸咗啦。咁啊俾成班兄弟咧就捉曬去就槍斃。咁咧嗰日咧就槍斃佢哋五個人咁啦。咁啊有臨槍斃嘅時候咧，佢就政府軍嗰、那個即係負責人咧就話：你哋仲有冇要求？其他四個都冇。咁啊砰砰砰砰打死咗四個。咁佢就話：我想見見我太太先，然後先死咁樣。咁嗰個將軍就話：好合理啊！咁啊，即係壓佢太太入嚟咁樣。佢太太一見到佢咧，就成個趴喺佢身上面攬住佢，就話：哎呀，我走啊，我愛你啊咁樣之類。咁咧，佢咧就好酷啊，所謂就一揞揞咗一把好利嘅劍出嚟，就喺佢太太背脊一插插入去。 嗯， 就咁咁就啲血就啪啪流出去，太太即刻暈咗。咁佢就去救佢太太啦，咁就即刻死咗。咁嗰个将军就问佢：点解你要咁做呢？咁佢话：我爱佢。 嗯。 咁个将军就话：呢个系一个好伟大嘅行为。呢种人我唔可以枪毙杀佢嘅，放咗佢，叫佢就以后你唔好翻嚟呢个国家。 嗯。 咁呢个故事收尾就系咁讲完啦。不过咁那个作者即系第一身呢位毛毛就话：咁點解佢個面即係咁大個疤痕嘅呢？係咪俾人哋打傷或者咩？我話唔係，我好似請佢飲汽水啊，開個樽 bra 咁就整傷咗佢個面啫咁。個故事就係咁啦。我唔知點解咁多年來我都係想像佢攬住佢太太攬住佢用把劍插落去個太太，而啲血流出嚟嗰種情景，知唔知點解個震撼力咁大咧？呢、這個故事係得十頁紙嘅啫，即係真係三分鐘我就睇完㗎啦，講完㗎啦。咁啊，點解會有咁大震撼力？我而家都唔知道。 但是呢，佢有似乎聽起上嚟就好多個層面去睇呢個問題。佢哋幾個好似好獨立嘅段落，你點樣將佢貫聯一齊嚟到去睇到對於所謂生命啊中間有最有意義同埋價值嘅嘢啊，創傷啊呢啲嘢啊。咁我諗偉大嘅作品其實就往往係令人哋係回味好深，同埋有好多種嘅理解同埋詮釋。譬如話對於毛毛，我諗佢咧喺一個咁簡單嘅短篇已經可以有好多層嘅寓意嘅話咧，而佢咁大量嘅作品咧，你會唔會係？即更加覺得係好值得推薦俾一啲係好想寫作，甚至係好想譬如接觸文學作品嘅一啲嘅年輕嘅讀者咧。 肯定會，我覺得邊位想做專業嘅作者，邊位想做記者，尤其是就向毛毛入手學習係最好噶啦。即真係佢寫得好清楚、好簡單，先娛樂咗人哋先，然後咧你就即佢係一個完全唔扮嘢嘅人啦。咁或者。我自己點解一對佢於毛毛一見鍾情呢？因為我知道我永遠做唔到莎士比亞，我永遠做唔到貝多芬。但係咧，毛毛咧就我可以多多少少向佢學到嘢啦。佢唔係一個咁高不可攀嘅即係仿效對象啦。 咁而且咧就係你嘅寫作方式同埋你留心啊觀察嘅嘢，兼你嘅可能成長嘅經歷咧，同佢亦都好接近啊。咁其實咧，作家真係有好多樣化，而佢哋寫作嘅方式同埋接觸人心嘅地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層面。咁今晚咧就唔該曬周兆祥，再次咧睇我哋節目裏邊同我哋介紹佢自己心愛嘅一啲英國嘅作家，同埋對自己嗰個嘅生活經驗有影響力嘅作家嘅。唔該曬。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